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27集啊！咁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城邦二世祖， 系我系猫姐啊！大家好， 大家好。哇，今日有冇热死啊？你 哇，今日唉热死，哇兴死咗！我觉得呢排啲十蚊多到真系， 夜晚系冻死喎，但系 系咯， 我问你扑街喎。 系咪啊？天气呢啲唔再讲啦，但系我俾个政府仲激死喎。 系政府， 系啊，不知所谓。呢排劲多嘢要闹啫，今集。 所以咧，今集好多粗口，即系咧，系啊，所以自己塞耳塞咯，唔想听粗口吓。咁咧，即系一开始咧，其实咧，我想，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嘢屌之前咧，第一样嘢咧，我想讲咧，本土派唔好睇埋嗰啲乜戇鳩 capo 新闻啊，好卵戇鳩啊，真系。咁嗰个戇鳩 capo 新闻系乜嘢咧？就係阿貓姐，你有冇留意到咧？最近咧， 佢咩幫港出聲嗰張啊？ 唔係幫港出聲啊！你有冇睇到咧？而家咧嗰班友仔咧，即係葉普城嗰啲咧，佢最近就流傳咗張 cap 圖啊，其實連高慧妍都 share 咯，講呢個紐西蘭嘅奶粉公司咧退出強國市場，係啊。 咁無聊嘅，係咪真㗎？ 唔係啊，就係唔係真咯，屌！所以我先一開始第一個，即係第一個， 咁大個 market 點會退啊？唔搞錯啊！ 嗱，其實咧件事就係點樣咧？咁呢個奶粉咁就其實喺澳洲喺紐西蘭係 doing OK 嘅，但係咧嗰班友仔咧，即係淨係就咁影一幅報紙嘅相咧，就話佢哋呢個喺中國嘅進口商。系進口咗1噸啫，但系咧就賣出咗10噸嘅銷量。於是咧嗰、那個供應商咧，紐西蘭嗰個咧就決定係以後唔供應佢。咁啲友仔就真係好，即係好 creative 啦，喺個 title 上邊咁就話係呢個中國人發揮呢個五餅二魚嘅本色啊！明明入口1噸就可以賣到10噸啊，就喺度話人賣假奶粉咁樣啦。咁事實咧就絕對唔係咁嘅。咁事實係發生咩事咧？咁就阿貓姐，你之前咧，你知之前大陸咧爆發啲三聚氰胺啊、大頭怪 B 啊，咁死撚咗一大扎 B 噶嘛，2008年嗰陣，咁就其實係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喺節目度，咁都講過話，即係強國嘅輸出社會問題啊，咁就影響全宇宙啦。咁呢個基本上其實我哋係每個節日每集節目嘅主題嚟噶啦，係咪先？係啦，咁就事實咧上咧就係咧，佢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呢、这個奶粉咧，就喺中國咧嘅銷量咧，就非常之彪炳輝煌嘅。但係 而 喺 家都系啦，啲人成日寄翻去都寄嗰个牌子嘅。 係啦，係啦，係啦。但嗱，呢、这個係，但係點解突然之間好不濟咧？就喺2013年嗰陣咧，佢就係即係用嚟生產奶粉嘅原料啊，whey protein 啊，喺紐西蘭佢個工廠嗰度咧。就被污染，咁所以咧，佢就喺八，即系呢个 carry care 嘅喺卖 carry care 八个地方嘅 market 嗰度咧，就进行呢个叫做回收而 recall 咁样。咁就其实系因为呢一单嘢咧，喺2013年年尾咧，咁就令到即系喺中国出现恐慌啊，对于呢个牌子。咁你知中国人嘅特性就系戇鳩鳩噶嘛，即系基本上系俾咩 info 佢都会信噶嘛。咁所以咪將呢個叫做呢、这個牌子喺中國嘅銷量由第一變做十甲不入咯，係啊， 冇嘢啊！嗰一陣未加，未冇死， 唔係其實就係咁樣啫嘛，係咯， 冇乜問題啊！嗰陣就係冇事啊，總之進口就好嘢噶啦。 咁其實咧，即係咧呢間， 唔係噶，佢哋好奇怪噶。就算你落大陸有嗰隻牌子咧， 佢都要 佢 買 哋 內 會 老 買 婆， 大陸嘅都要一定要係進口嘅，佢驚佢哋入邊都係假噶。 係啊。咁啊，即系 仲要幫代購買嘅，我聽講係咁樣噶。 燒咗代購佢啦，仆街，燒鳩晒佢。唔係啊，但係即係呢，即係其實咧，即係呢個叫做 Denon 咧，即係只不過係唔買 Carry Care 去大陸啫嘛。但係佢照賣Neutralon 同埋 Aptamil 咯。所以屌你老味，唔好信假新聞啊！你好似我咁樣，即係真係想 investigate 原文係點 喂， 樣寫。 讲开奶粉啦，咁而家啦，你知唔知呢排抢疫苗 咪啊！喺强国抢定喺呢度抢？ 啊？喂， 喺边度抢疫苗？ 你香港嗰边抢疫苗，但系仲未烧到澳洲，我谂迟早都会烧到噶啦。 其实呢度啊，猫姐你知唔知咧？即系我知 系 你之前喺热血亲子团做过声音专栏 啊，系啊。 啦。喂，呢度啲疫，即系呢度所谓疫苗咧，可唔可以就咁买嘅？你清唔清楚呢边系点样 呢度基本上你私家医生可以俾钱打噶， 嘅？嗯哼，即系 都 可 得， 能。 你要俾钱咯。如果你要唔使钱，政府嗰啲系唔使钱噶嘛。如果你唔打疫苗，佢唔俾你翻学噶嘛而家。 哦，系啊，no jab，no jab， 系啊， no jab，no school 啊嘛，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觉得好变态，而家真系你去啲啲药房咧，其实唔止奶粉俾人抢晒，唔知你有冇去过？有啲连尿片都俾人抢晒。 我见到啲 BB， 系啊。 啲 BB 区好凶咧，而家好恐怖 系 啊！ 啊，好变态噶，即系嗰啲大牌子嘅，我见到有啲系尿片抢晒啦，有啲营养品啦，或者 organic 嗰啲 BB 嘢咧，又俾人抢晒噶。 咩啊？系啊，成日都系咁噶 系 啦。 啊，即系维他命嗰啲咧，BB 食嗰啲咧， 嗰啲 成日都俾人 supplement 抢晒。 永远都系空噶嘛，嗰一格嘢。 黐线 BB 嗰啲喎，系啊， 系 点 我知 解？ 啊， 或者嗰啲细路嗰啲几岁嗰啲吓？ 如果你唔好成日喺度输出问题啦，即系你班友，即系呢个叫做入边呢个经济爆破啊，就将啲钱掟过嚟加拿大同埋澳洲，又 系啊， 掟去 其 新 实 加 我觉 坡。 得呢度啲 BB 好惨，咪先冬天咧，啲 BB 要搽 cream 嗰啲咧，我试 澳 过 洲。 有朋友买唔到啦，即系譬如有啲 BB 佢敏感，皮肤敏感要某啲牌子嘅 cream 咧，系缺货嘅呢度，你知唔知噶？ 唔知啊，我冇细路嘅。 系啊，好变态咯，我觉得， 咪 即系 输。 你买唔紧，你唔好抢到人哋冇晒，唔好铲人哋冬天要用噶嘛，大佬啊！ 唔係，即係你，我同你之前都講過啦，即係我哋話你國家有不幸，我哋深表同情，係咪先？我哋都係人嚟嘅，係咪先？公道啲講句，但係你唔好將你嘅痛苦嚟建築於我哋嘅痛苦上邊咯，係咪啊？ 系咯，系 就 咯。 係咯。 我而家成日惊紧冬天又嚟玩呢啲啊！之前都试过啦，即系你都知澳洲啲嘢细路好敏感，佢哋有啲一定要用某啲牌子啊，防敏感啊或者 因为 organic 佢 噶嘛。 有啲 prescribe 咗系冇咩成分，咁系一定要用呢啲 系 噶 啊， 嘛，系咯。 呢度啲细路系特别敏感噶，即系你唔同话亚洲地区嗰啲咯，我觉得系。 咁加拿大啲细路都系咁，乜撚嘢敏感噶啦，乜 我唔 都 知点解 intolerant 噶啦。 系咯，点解会咁咧？系咪啲基因问题啊？定系？ 咩？其实呢样嘢咧，我老母咧俾咗个好妙嘅答法嘅。咁咧，佢个好妙嘅答法就系咧，佢话：，中国人你救得你啦，你死你事，但鬼佬唔系噶嘛。即系一个中药嘅角度就系，如果佢唔起风烂又成个，咪照食啫嘛，即系顶多系避下寒嘢咁样啫嘛，系咯。 哦， 但系啲鬼佬嗰啲系，唉，唔知啊，即系嗰阵我爸阿妈都喺度笑话，屌你啲细路乜捻嘢都唔得嘅，我啲仔系乜捻嘢都食嘅，大不了呕啫嘛。 喂，讲起细路啦，咁啊，即系讲到读书嗰啲啦，我系最近有冇睇过新闻咧？呢个悉尼大学要减学位喎。 咩有啊？好嬲啊！呢单新闻，等阵先，我将篇新闻拎翻上台面讲先。我唔知你会突然之间爆呢个 topic 出嚟，要捐翻落台底掹嗰件新闻出嚟。系啊，喂，其实呢单新闻咧系猫姐咧，你朝头早睇报纸咧，你 post 出 哇， 嚟噶。 真系啊，兴到我啊，真系睇到我越睇越兴，仲话要收，而家最近仲话要收多啲交换生，同埋去海外攞多啲 professor 过嚟。 咩啊，白痴啊！真系，你等下我要。 喂，我听唔到你个咪仔。 唔系啊，其实呢个新咪嚟嘅。 系啊，你对住啊，唔该，你 唔 或 系， 者 屌 求。 我都我捐落台都揾翻嗰篇新闻出嚟啦。嗱嗱，咁呢单新闻就系讲咩咧？阿猫姐就其实猫姐提出呢个 topic 嘅，咁就即系悉尼大学啦，which is 其实一个香港人好中意去嘅热门大学啦，系咪啊？猫姐， 而家唔系香港人啦，强国人多啊。 即系 whatever 啦，即系曾几何时风魔一 而家 时， 香港人中意 UTS 同埋 UNIWS 啊。 即系曾几何时系悉尼嘅一流大学啦，兼系即系同 而家。一 同 流系 一流一凤，一流一凤， 跌落去嗰个流， 你一流 流 一 嘢个 凤， 流， 一流一凤， 系啊，跌落去嗰个流，而家唔系一流大学。 但系佢就即系自语有即系好长久嘅历史啊，同埋同牛剑嗰啲，同埋我毕业嗰间啊吓，即系我唔讲我加拿大边间咧，但系自己谂下啦，即系个话自己系贵族大学咁样噶嘛，但系而家变咗沟流大学啦。咁即系其实发生咩事咧？咁即系咁你知咧，阿猫姐你知呢啲咁嘅旧式大学咧，就好多间书院同埋叫乜乜捻柒嘢都有得读噶嘛。即系 系咯， 佢系啦， 咁即係因為即係其實就似翻香港咧，如果你真係要比較嘅話咧，就似陳雲老師所任教嘅嶺南大學咯，即係以 liberal arts 先，凡事係以興趣同埋廣泛嘅博學嚟行先咁樣咯。阿貓，即係你 佢 同唔 哋 同意呢一點？ 好多科揀嘅，其實以前 Cine U 即係你要乜有乜咁樣啫嘛，你有興趣，即係一個 即 research base 嘅 university 咯，簡單啲嚟 因為我以前讀過去有啲 part time course 嘅， 講。你讀 咁 咩？ 都有傾過嘅，即係其實有啲 你 佢 讀 有 咩 啲 啊？ 咧有啲科其實唔係咁多人讀，佢哋都會開㗎，因為點解咧？佢哋覺得一個傳統嚟㗎嘛， 因為個 faculty 根本就喺度噶啦嘛，佢哋咪 係 叫咧 啊。 責任就係傳承教育啊嘛。 譬如咩，有啲系咩历史嘅人类学嗰啲，其实已经唔系咁多人读噶啦，但系佢哋都会有呢啲科俾你拣咯。 唔係，其實好似我以前大學咁樣，好多好奇怪嘅嘢 系 噶嘛， 啊， 但係因為佢有佢存在嘅原因咁樣啫嘛，係 系 啊。 啊，系啊，系啊。 咁就啦，而家咧 Sydney U 咧就打算啊，將佢 existing 嘅120个嘅 degree 啦，咁佢其實有16个 faculty 嘅，佢就諗住將全部嘢就 consolidate 到20个 degree 咯。咁佢原本就有16个 faculty 噶嘛，即係16个學系咁樣噶嘛，咁就將全部嘢就籠統歸為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business、engineering、science、health and medicine facilities and the schools of law、architecture。And the Conservatorium of Music，咁就基本上，你覺唔覺係將佢變咗做職業介紹所 系咯，根本就系职业介绍所啦。而家啲人唔系话佢变咗好似嗰啲职业工厂嘛？ 啊？係啦，咁就咧，即係咧，即係 系啊。 啲人咧就之前咧就屌鳩啦，話 Sydney U 就係因為佢讀啲嘢咧太過學院派，太過即係比較理論嗰方面，咁就覺得咧。就即係你實踐落職場嗰度咧，就有啲問題咁樣。咁呢篇報道就話佢就係諗，即係因為佢之前咧，即係咧就即係 Sydney U 嗰度嗰方面咧，就表示佢好多 employer 咧就話佢嗰啲畢業生個質素良莠不齊啊，有啲參差啊。咁就所謂佢就話 sought to tap into employer 喂， concerns。 你鬼咩？有錢狗屎垃圾都收，而家間間大學都係咁噶啦。 大佬，你基本 嗰 上 啲 你。 強國英文都未廿6个字母都未寫正就收啦，而 你 家你俾錢就得噶啦。 foundation 升上嚟嗰啲基本上冚家產嚟嘅垃圾嚟，話撚知你HSC 考得幾好都冇撚用嘅，俾乜撚 冇 用 用 打 噶， 尖？ 你俾錢咪得咯， 咪 你 就 唔 係 俾錢嘅就乜都唔得噶啦。 咯。咁咧佢咧。 之前電視都做過啦，啲人明明英文唔到水平嘅，寫都連寫句子啲 grammar 都錯晒嘅，都要俾佢合格，咪俾錢啊嘛！ 咁咧，即係咧，佢呢度講乜撚嘢咧？就話佢就話。佢就即係越從呢個博雅教育咧，咁就 shift 去一個 concentration with courses in 呢個叫做 digital literacy、cultural competence、ethics and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translate data through a new 4-year bachelor of advanced study program。咁係咪即係叫做做奴隸 bachelor of 奴隸學啊？ 唉，不如简单啲讲，就收多啲强国人揾钱咪算咯。 屌你老味，it will 你 also 睇唔到佢而家个有一来有减科目，二来你佢后尾过两日就又出咗一篇话要收多啲 exchange 啊嘛，啲学 咁佢就话咧，即系呢个叫做 生。 一来就系佢话要将呢个叫做将呢、這个，其实咧嗱，其实咧唔系收多啲 exchange，佢就话咧系叫 encourage potential PhD students through masters of research over honor courses。咁就其实咧。即係其實所謂 masters of research 咧，好多時咧基本上係用政府錢嚟貼海外學生咯。因為其實你好多時你所謂 research 嗰啲嘢好多係有 donor 同埋有 commercial 有嘢 back 俾佢噶嘛，同埋佢每一個政府對呢一啲即係 research 嗰啲係有補貼噶嘛。你做咩要 其 落？ 實佢係想請平價 professor 就係嘛？嗱， 係 你 啊， 揾個 係啊。 PhD 嚟，揾中國嗰啲又識講港獨啊，識講國語咁佢咪對翻啲國語 student 咪講國語咪算咯？ 屌佢老母啊！ 唔係咩？你 CDU 咁多嘛，係咪先？ 咪 Sydney U 好多雞咧，我知嘅。不過呢個我得閒再講啦，太鹹濕啦呢個 好鹹濕啊！你 講啲 我不我係好鹹濕噶。 喂，我真係睇得到呢幾年即係 CDU 嗰啲變化咧，同埋我見好多學生噶嘛，真係越嚟越渣啦啲水平。 英文都唔識講。 英文唔識講都嚟得讀嘅，俾錢就得啦。連有啲連 foundation 都唔使高 full 嘅，係啊，俾 嗱。 錢讀英，淨係讀英文就係啊。 唔係佢咧嚟英文讀一兩年，咁啊都係夠埋時間。跟住 foundation 就冧幾年，咁基本上你畢業嗰啲27、28嘅，喺度玩啫嘛，喺度玩同炒樓啫嘛。 抽氣咯，系啊。 咁咧，咁佢呢度咧就話咧，即係我唔係其實嗱呢一樣嘢咧，我成篇新聞咧我唔係好明嘅咯，即係 佢要將呢個叫 students going on exchange overseas from 19% to 50% by 2020, while also targeting high achieving international PhD students for the first time。點解要出去 exchange 啊？嘥錢喎，其實我真係覺得 exchange 嘥錢嘅。 咩啊？ 把撚 咩？ 佢話要將佢自己本校學生出去 exchange 嘅 portion。From 19% to 50%， 我真心覺得出去 exchange 係嘥錢嘥時間嘅咯。 唔係，佢話佢嘅意思係話將澳洲嗰啲出去 exchange 啊。係啊係啊，唔係 take in exchange student， 其實你搞。 切，咁咪即係將佢哋翻大陸，咁咪可以慳皮咯，係嘛？ 唔係喎，但係即係 你拎啲學生翻大陸 exchange 去平啲啊？ 我唔係好知 exchange 個 value 係乜咯？你可唔可以 enlighten 我？即係就算香港大學生咧。話啊，今個成日我喺歐洲邊鳩到 exchange 去美國、加拿大 exchange， 屌嗰陣啊，我喺加拿大讀書嗰陣啊，夠有啲咁嘅香港嗰啲咁嘅 exchange student 啦，屌過到嚟乜撚嘢都唔識，淨係喺度即係即係其實嚟到我真係睇唔到佢哋 exchange 嘅意義係乜咯，即係嚟到 其實好睇人嘅，咁有啲人係好想睇人哋嘅文化嘅，咁係有用嘅。但係如果你有啲人係好識入自己嗰個 culture， 咁你好難。 唔係，其實好，即係總之可能歐洲嗰啲好啲啦。其實我自己都有 friend 讀大學嗰陣去歐洲 exchange， 但係去加拿大去美國嗰啲真係好撚慘。 你太多唐人啊嘛，啲地方， 即 係因為你太多唐人，你嚟到好似嚟到澳洲，你可以唔講英文嘅基本上。 唔係啊，唔係嗰陣咧，加拿大嗰啲咧，佢嚟到咧係我哋呢啲即係叫土生華人啦，即係我呢啲咁，我同扎土生仔玩啫嘛，即係同扎高僧仔玩啫嘛，即係嚟到喺度話，屌你嚟加拿大做乜鳩啫？呢度又凍，呢度又貴，跟住之後咧捉佢哋去玩，佢哋話冇錢，我哋咪話屌你咁嚟把撚咩？玩鳩佢哋，我好鳩衰嘅我哋。 都幾衰喎你 咩即係成班友居之後，居之後無啦啦喺度玩夠咗香港嚟嗰啲咧，就喺度話喂，你知唔知咧？我哋呢度咧上堂咧，其實咧真係冇人聽書嘅。其實呢度咧好 hea， 我哋都上高燈，如果開個高燈 screen 俾佢睇，跟住佢哋 O 嘴咯。即係嗰陣未有熱血時報啊，未有 MyRadio 嗰啲。如果唔係而家咧，我覺得我肯定喺度霸王楊達。我喺度睇古惑仔俱乐部，上堂。你知唔知我睇古惑仔俱乐部？系啊，即系其实系。但同埋咧，阿猫姐咧，我都觉得咧，最扑街咧就系咧，你想讲嘅嘢咧，就系佢谂住 attract 啲咁嘅 international PhD students， 好鬼柒啊！即系请 喂，讲真，人哋有料啊，都唔会嚟澳洲啦，系嘛？黐线嘅佢都。 同埋其实澳洲都多本地人读 PhD 啊，屌你做乜要喺输入啲咁嘅啫？即系有自 都话佢输入 PhD 就系想要平价劳工啫嘛，搵嗰啲人教书嘛， 落地狱 系啦，搵嗰啲平价 PhD 教书咁咪悭钱咯，唔使请咁贵嘅 professor 咯。 咩啊？落地狱啊！嗱，佢仲有话呢个啦，即系。Invest 佢就即係原本話就咩 ，We are keen to invest more in bringing the most brightest students through additional funding。funding 從何來啊 ？International student 即係收強國錢啦。Australia has a talent pool of 23 million people。We live in a big world。This is how America built its great university system。屌你老味，你知唔知啲 state 要全部貧林執笠嘅？但係佢又唔收得 international student 噶嘛，因為好多 legislation 啲咁嘅嘢啊嘛。 你講邊度啊？ 美國啊，美國好多 state U 唔收得。 哦，係啊，係啊，係啊， 好多係等執笠咁樣嘅，但又唔夠人讀啊嘛，係咯。 唔夠人讀嘛，係啊，又唔俾佢收強國學生嘅嘛，個 state 個 law， 因為佢要攞政府 funding， 佢有個 criteria 噶嘛。 係啊，即係你可以收，但係只可以收好少量咁樣。 係啊，如果你收咗，政府會減 funding 噶。 Exactly， 我你食嘢喎，貓姐好嘢喎。 我咪有朋友在美國讀嘛， 係啊，即係你明就好， 喺美國教書添，有朋友係啊， 即係你只不過你好多時你美國嗰啲咁嘅強國學生九聰嗰啲全部私校嚟噶嘛，所以咪可以鳩收咯，係咯，因為當一盤生意咁 run 啫嘛， 係啊，美國唔同嘅，佢哋嗰啲點講咧，佢哋有分開 international 嗰種就係 兩條隊咁排。 International 嗰啲咧就會係好 commercial 嘅，如果係比較即係 stay on 嗰啲啊 community 啲嗰啲咧，咁嗰啲就係啦，嗰啲就比較冇咁 commercial 嘅。但係而家好多 Ivy League 都變到好 commercial 啊，知唔知？ 屌，好多大學都係一盤生意嚟㗎啦，你收 嗰啲 Ivy League 嗰啲咧，全部都好多用個名氣嚟賺錢咯， 或者揼校友心口，揼校友心口咯。 系啦。 系啊，唔系佢好多收，佢用个 IV lead，佢真系唔资助你，政府俾钱嘅，就收多啲强国咯，宁愿。 唔系，所以咧，好多时咧，譬 之 如 前所以未上个礼上集，我哋未讲个新闻，未越嚟越多强国学生就咁解咯。 唔系，所以咧，你话咧，即系美国，唔系嗰单新闻咧，连我啲住美国嘅 friend 都 like 嘅，即系我哋做咗集，你即系其实我哋以后应该讲多啲呢啲咁嘅 topic，因为其实我对美国都好捻深认识，系咯。咁啊，即系总之咧，佢就话佢就当呢条咁嘅捻调咧，就话 deny the investment would take money from the local research students。He added a key goal of the university was getting more East Asian students into prominent positions into Australian society。屌你老味，你移民顾问咩做？屌你老母！ 根本而 屌你老 家 母！ 啲 屌你老 学 母！ 位 屌 就 你 好 老 似 母！ 我哋俾人移民，咁你唔觉得咩？ 系啊。 即系好多咧，其实你话就话你读 PhD，读完 PhD，跟住学有个大学咧，就出好多人工，就 sponsor 佢嚟埋攞 PR 系啊， 咯。 即系可能40,000零蚊咁样咯，系啊。 系啊，系啊，但系 sponsor 佢攞 PR 嘅，佢实际啊。 唔系有得做餐事都识啊嘛。 系啊，喂，所以今日嗰单卖猪仔都系啊，有冇睇嗰单卖猪仔啊？ 咩 啊？我立咗标题啊！你讲下，我净系知即系 哦。 成班友冇钱，即系冇粮出啊嘛，成 冇 班。 粮出啊嘛，系啊，嗰班全部都系强国人啦，跟住系一个强国发展商请一班强国人，跟住咧就成班俾人卖猪仔啊嘛，你都冇钱出啊嘛，但系居然系冇人投诉咯， 唔 即系 系 冇粮出都冇人出声咯。 咁嗰班友系预咗咁样噶啦，即系 其 佢。 实佢哋系咪俾钱？所以话系咪俾根本就系俾钱嚟打工嘅咧？ 唔系一定系啊！如果唔系，即系其实成件事和盘托出嘅话，呢班友全部要遣返嘅。咁梗系讲个假 你如 story 果 出 讲 嚟 真， 啦。 如果你讲真，你冇粮出冇饭食啊！你睇大陆晨早已经出嚟发癫啦，嗰啲人已经大陆嗰 即系 啲 上访不成就暴动噶啦，烧车 日日都 啦。 暴动烧车啦，点解呢班友咁神摊嘅咧？ 唔系， 冇粮出都咁神摊嘅咧？你唔觉得奇怪嘅咩？ 所以咪肯捻定系另有内情，唔抵可怜，唔抵可怜。 咪咯，就系话会唔会系即系俾钱嗰个人 即系如果 sponsor 咯？ 都系成件事和盘托出嘅话，就全捻部都要遣返噶啦嘛，因为你假签证噶嘛。 就系咯，其实根本嗰啲系咪真系识起楼都成问题嘅？真系 入到嚟去赌场赌两把嗰啲。 咪咯，你点知佢系咪真系识起楼？求其咁样话啲 quality 都唔知点嘅，如果揾呢啲人起，其实好危险嘅，我觉得。 我屌我冇同你讲我间屋又濑嘢啊！ 有啦，喂，系咪又系揾嗰啲 work 4、5、7 worker 起嘅？ 咩？我觉得系咯，即系我间屋咧，今次濑乜嘢咧？其实今朝咧，你见到我今朝其实好早起身咧 print 晒啲嘢出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即系今朝有人咧嚟整我屋企度大门咯。咁我屋企度大门就发生咩事咧？你知好多时咧。到大門咧個防煙力咧，即係對門本身係防煙，但係你都要嗰個摔位咧係吸得夠冚，對門至防煙噶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 嗰、 啊 那個摔鬆鳩咗咯，即係全棟大廈要 recall 咯，係啊。 係咪因為其實係咪因為嗰啲 chip board 啊，有可能係啲 chip board 令到啲位唔食唔死喎？ 我覺得係啲門框係唔合規格嘅咯，我屋企。 唔係，即係門框同個 chip board 係唔食噶嘛？你 唔係我屋企 brick 嘅，我屋企 brick 嘅。 你 break 得好啲， 系啊，但系我都系个门框嗰啲，即系咁我间屋都4年啦，系咯，咁都 新楼差唔多噶啦，7年就可以玩完噶啦，而家啲新楼 快两啲玩完， 系啊，所以有人仲同我讲，我想买 unit，我觉得真系好搞笑咯。 咩啊？咩咩啊？ 买新楼咁样真系， 屌真系好心佢啦，就听多啲我哋啲节目啦，因为我哋资深炒楼同埋 banker 喺度。买嚟把捻啊！所以我唔系我嗰时，其实我都觉得好抵死噶。即系你 post 咗个好感慨嘅 status，都话咩？其实底裤都要当埋，都要买一间屋啊！屌，就系你宁愿不吃不喝不叫鸡咁样咧，都要买屋咯。 买唔系问题，但系你买咩屋先得噶？买埋啲狗屋咁样最 好。唔系 house 啊，有笪地啊，嗰啲啊。 哦，你而家不吃都摆唔到啦，系嘛？ 啊、 你睇下北區嗰啲屋4、5個 mil，你點買啊？ 咁咪唔好買，即係好多時啲友仔咧，就係覺得唔買會執輸。屌你，其實你買咗先執輸啊！屌你，同埋咧，即係咧，我唔批評個當事人嘅咩心態啦，我亦都唔想講邊個係當事人啦。但係咧，你而家咧見到咧啲政府嗰啲部門咧，ATO 先至。hand out 咗一扎 notice，你而家仲走去抌个钱落去，有钱留翻个钱傍身啦，系咪先？阿猫姐， 咪咯，唔系啊，应该你如果政府睇下猫琴算唔算到啦？如果今次猫琴输咧，第日你好难讲噶嘛。跟住如果呢把上场又会炒人噶啦，因为佢通常你一换政府就要换人噶嘛， 佢换血噶嘛，换翻自己嘅仔入去啊嘛，外国 系啊系啊，所以唔出奇噶到时你如果你一换。 Malcolm 同埋 Labour 選情我陣間會講啦，但係就而家個即係就嗱，即係嗱，就算嗱又要講一個平行時空嘅嘢啦。就算如果繼續係 Tony Abbott 做嘅話，你而家 Tony Abbott 會噶啦 ，Tony Abbott 唔係，即係如果 Turnbull 冇上過台，亦都係 Tony Abbott 繼續做嘅話，個情形亦都唔會見得樂觀，因為經濟環境真係差。 係咯， 係啦，經濟環境係差。 因為而家我覺得唔一定 Labour 會贏，因為嗰個死人貓咁 樣拆得滯， 拆得滯啦！突然間你選舉出埋啲咁嘅新聞，而家 唔係我覺得新聞黐線嘅喎，真係喂屌喂國嗱，即係總之咧，而家咧我哋屌完呢個 Sydney U 咧，即係從呢個叫即係以前嘅歷史名，即係叫老牌名校變咗做職業介紹所啦。喂有單新聞咧好撚正喎，又係你 post 喎，今次咧我真係要俾翻個 credit 你啦，準備呢集節目準備咗咁鳩多資料。咁就咧，你 post 上篇新聞係乜撚嘢咧？嗰篇新聞咧就係話 China's little empress prop up Aussie housing with parents' aid， 攞老豆老母錢走資買樓啊！你 post 過呢單新聞？ 咦，單都唔係，其實都唔係咩新聞㗎啦，都係第一日知呢啲嘢。 咩啊？係啊，咁即係咧，好咩？好鬼其實我屋企都係咁樣嘅，老豆老母俾錢我哋炒一扎嘢，所以其實都唔好屌咁多人。 你小心啊！你唔好亂咁講。 咩啊？即係 anyway 啦，即係總之咧，但係咧，其實好 high 嘅咯，即係講咧呢個叫做 根本係其實你講真，如果你真係政府真係做嘢嘅，肯問嗰啲 source of income， 即係好似你加拿大啊、 新加坡 美國咁啊，你會唔會有咁多人炒到樓啊？ 係啊，咁咧即係講咧，咁就咪嗱呢個陣間可以講啦。即係總之咧，呢單嘢就係咧有31歲嘅僆仔咧。咁啊，老豆老母賣鳩咗間北京嘅 condo， 叫佢俾錢買呢個叫做 two bedroom apartment 喺 Surrey Hill 咯，83萬5。但係你覺得買 Surrey Hill 係咪有點熱辣過咧？ 啊，我覺得昂居啦，買 Surrey Hill 咁多錢係咪先？ 唔係啊，你83萬買間 two bedroom 其實係太貴嘅喎，俾多咗嘅喎。 差唔多啦，而家 Surrey Hill 啲價。 咪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呢單嘢搞apart unit Surrey Hill 你。唔頂得好耐嘅啫喎， 佢可能舊嗰啲係嘛？ 唔知冇講啊呢度。 係啊，應該我諗唔係新嘅，新肯定唔止個價而家。Surrey Hill 都平啊，而家好多啲 hippies 中意住啊嘛。 唔係你就算咩，你就算 Burke Street 嗰啲都唔平嘅，即係你 Green Square 嗰啲好鬼貴 嘅。係啊， 但 係 好柒嗰啲，我夜晚唔敢落街嘅。 睇你近邊節咯。如果你近Cleveland Street 嗰邊都係實際啲嘅。喂，你知唔知嗰間 Coast 啊？ 咩啊？ 我上次講過咯 ，Surrey Hills 講 Coast 嗰度起樓嘛。 我知啊，好殘喎嗰度。 係啊，好嗰度好多垃圾噶喎，嗰度住街。 唔係啊，你講紅色垃圾定咩？ 咩紅色垃圾啊？ 紅色垃圾，你知我講咩㗎 ？Redfern 最多嗰啲咧。 Redfern 咯，係咯，嗰啲咧 Juggy 嗰啲咯，嗰間 Surrey Hill 嗰度最多㗎啦。 好恐怖！ 嗰個。你就算俾你起好，我都唔敢住啦，係嘛？ 唔係，所以我話嗰啲地方其實夜晚唔敢落街㗎。 話係咯，佢嗰度起樓。但我覺得會有人買嘅，高起樓啊！ 我覺得好多人買添，因為咩啊嘛，即係可以拎入強國 sell 話咩毗鄰雪梨大學啊嘛，同埋即係餐廳 打佢自己結咪啱咯， 文化區啊嘛，好有濃厚嘅叫 drug， 簡直好有文化 吸毒 drug 文化啲 吸毒次文化，即係我哋咧要左交少少話呢啲係叫次文化，我哋要我哋要愛護呢啲弱勢社群嚇，我哋要澳洲人大愛一啲係咪先？ 咁呢啲都係澳洲嘅包容文化嚟㗎。咁你包呢啲人噶嘛？我哋 唔係屌呢啲咁嘅友仔啊！拎入毒氣房啊！我諗都搞到成個 planet 冇氣。 係喎，其實好喎、啊，啲強國人買咗之後，咁咪佢哋唔驚冇錢咯。 咩啊？即係 得閒探下佢哋。 即係總之咧，總之咧，即係呢一篇文咧就話咧，即係呢個叫輸出，即係佢話即係呢個叫做中國呢個叫做。呢、这個叫股災啦，反而就冇影響澳洲嘅real estate 嘅銷量啦，因為好多友仔要走資啊嘛，係咯。屌佢老母，落地獄死全家。 呢啲其實都唔係新聞，我都話知道好耐噶啦。不過而家啲人先講，同埋根本你政府都唔理，其實政府根本就知嘅，其實話你聽。 咩？政府一定知噶，佢即係好似佢 Melbourne 咁樣咧 ，Melbourne 就係揾水標嚟 estimate 全個城市係有幾多有幾多屋係空置噶嘛？一定係計就計到啦，有成5% 係空置喺 Melbourne。 咩啊？而家點止5% 啊 ？Melbourne 唔係 Melbourne， 佢而家佢上一次個 data 就5%， 但係而家雪梨係13%咯，空置率係。 哇！ 系啊，所以咧就话，屌，即系班捻样啦，啲咁嘅地，咁嘅閪地产佬，例如 domain 嗰啲咧，成日喺度话雪梨系唔够地起楼，唔够地起楼，屌你老母啦，老作出嚟咁啊，13% 空置，你同我讲话唔够楼，你班捻屌 hold 住 唔系 晒 实 货 唔 啫嘛， 够噶，咁啲人用现金买完等空，佢又唔租又唔剩，咁实唔够噶。 系啊，咪扑街咯，即系嗱，即系嗱，Melbourne 咧嗰4.8% 咧，原来咧实数咧系80,000个住宅空置咗咯，系啊。 应该唔止啊，仲有起紧啊嘛而家。 咪阿 Docklands 嗰啲啊嘛， 系啊，Dortmund 啊，收咩 Yar 咩收 Yarra， Yarra Touareg 收 Melbourne，收 Melbourne 劲多。 Touareg， Touareg 嗰啲都系校网嚟噶嘛，都多人买嘅。 咪仲有 Touareg 仲有几个唔记得咗？ Touareg 系仲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区好垃圾嘅，但系都好多人买嘅。 Box Hill， 唔系 Box Hill，喺 Box Hill 隔篱嘅。 咩啊？Dennerdong。 唔係 Bannerball 咩 Biswick 定唔知咩係唔記得咗？ 咩？但係其實博，你有冇去過 Box Hill？我 Box Hill 咧，我睇 Street View 咧，好鬼柒嘅，其實都係。 係咩？我未去過喎。 咩啊？我遲啲應該去，我去咗話俾你知，係咯。 係啊， 咁咧 我 Melbourne 我唔係好熟，我去過一次啫嘛。 其實喺新加坡咧，都即係譬如你間屋留空嘅話，佢都收你16% 税啦。同埋加拿大基本上你係唔可以留空，因為佢屈你年年納税嘅。係 咪要交空置税好似？ 係啊，加拿大其實係要嘅，但係即係。系咯，咪仆街。喂，同 喂， 埋 听讲而家佢哋去美国炒喎，有冇睇报纸啊？ 咩啊？唔系，因为 而家兴去美国生仔同美国去 California 炒楼同生仔喎。 唔系，因为其实美国系唔够你噶嘛，卖即系佢冇所谓 foreign review board 嗰啲嘢噶，乜鸠都冇噶嘛。 冇啊冇啊，哇合法噶，佢哋过去生仔原来。 唔系，系啊，所以咪好多，其实好多加拿大人咧落美国买楼咯，落美国炒楼咯。 系啊系啊。 而家少咗啦，因为加纸咧呢几呢一年啊，扑街扑得好劲咧，但系早几 咪但系 年。 好多强国人去而家。 屌有边捻度都有强国人噶啦，真系。喂，仲有啦，你 post 咗篇咁嘅 K 新闻咧，就话呢个叫做 ANZ 咧。 啊，讲翻头先啊，强国人买嗰度咧，你有冇睇嗰个新闻咧？有讲到咧，话有个强国人咧，佢屋企喺北京买咗间屋8.1个 million。 我咪就系讲头先嗰单新闻咯，卖鸠咗佢，叫佢拎钱嚟买呢间嘢嚟走资啊嘛。 唉，佢唔系就，佢都唔系一间嘅咯。我觉得佢买得咁多间，应该好多我呢啲人， 咩啊？喂， 应该系其中一间嚟嘅，系啊。 但系你讲啦，呢、這个叫做咧，即系 ANZ 咧，而家开始咧就叫做样啦，就set 呢个 tougher rule 啦，即系用海外 income 嚟买楼咧，系唔捻做按揭俾佢嘅。 如果超过50%就唔批嘛，佢话。 系啊，即系超过50%系唔批，系 系 啊。 啊。 咁就 讲就咁讲嘅啫，而家即系可能选举要做下戏啊，系嘛，夹 冇 埋 交戏，要交戏。 系啦，要交戏啊，选举又冇件事。 即系总之咧，即系佢就话咧，呢、這个叫譬如你系有外国人工嘅话啦，咁佢就要 pass 6个好严格嘅 documentation test，which includes 啊，即系呢个叫有 employment 屌，有差用咩？你都有睇我讲啦，嗰啲俾 cash 嘅嗰啲有。 咪就系咯。所以咪食 你咪控制佢个碌咯，你啲本地人买唔到啫，佢俾 cash 人照买。 屌，所以咪话即系澳洲对于呢个 foreign cash 入嚟咧系太冇监管，好戇鳩。 根本就唔监管。 咩啊？所以咪死全家咯。 系啊，嗰啲政府根本就知道噶啦，佢哋得唔监管啫嘛。 所以咪食，即系屌，即系其实好鸠嬲嘅，真系，即系呢个叫做讲话呢个叫做即系逆按，即系呢个叫做负扣税，基本上咧。其實就係要喺80年代澳洲好撚唔掂，揾要振興經濟，咁而家咧就變咗過熱，你都唔夠 cut，咁你咪即係仲衰過特區政府。 係衰過啦，根本嗰啲佢哋自己啲人就 hold 曬 property，你話會唔會 cut 啊？ 咁啊，梗係唔會啦。 即係如果你自己你有樓，你係做政府，你會唔會 cut？會唔會揾自己笨啊？ 咩？所以其實咧，而家要對到喎，即係賭咩？而家要落住落 labor 上場咧，叫落地獄。 但係 labor 我覺得都唔會改個 negative gearing。 咩？我倒唔会，所以食屎。 咪咯，佢哋 labor 都有好多 senator 自己都有屋噶嘛。 食屎，唉。 所以我觉得澳洲真系咁搞落去咧，越搞越差噶。第日分钟嗰啲全部嗰啲鬼仔要娶强国女咁样搵食噶。 你知唔知 个个走去 咧？ 学 Mandarin 噶，跟住吓。 其实你知唔知咧？最高嘅空置 suburb 系边几个？不如我同你讲下。 哎，好，你讲下。 咁第一咧就系 Avalon Palm Beach 啦，即系 West Head 望出去嗰碌嘢，你知唔知？ 嗰啲好多根本买嚟系点讲？烧钱噶嘛，嗰啲系 一来度假屋 度假屋嚟噶嘛，系咯。 二来就系真系使大黑钱啦。 因为佢啲好贵噶嘛，讲几千万噶嘛。咁第二咧就系呢个叫 Bayview Eleanora Heights 啦，which is 系其实系嗰度叫乜鬼嘢Nara 边上边嗰啲嘢系咯。 我 Nara 边好系咪 North 噶？系 啊系啊。第三就系 Manly 啦，第四系 Newport 啦，第五系 Nara 边。 Manly 咁唔方便你搵嚟住啊？ 唔係 Manly， 但係好搞笑喎！我睇嗰啲咁嘅報道咧，話 Manly 近 city 喎，但係其實我好憎 Manly。 好差唔方便嘅喎 Manly。 你知道我之前住 Mossman 嘅嘛？ 係 啊。即係呢個 which is 係即係土豪社區啦，係啦。咁屌你知嗰條 military road 係塞撚到閪咁㗎啦，都唔想喺嗰度出入嘅其實。 但係你 Mossman 咪有船搭嘅咩？ 咩 Mossman？ 咁我唔係住船嗰邊啊嘛。我係住大路嗰度啊嘛，基本上你 Manly 出 city 都一定要行嗰條大路嘅。 唔係，但係你 Manly 仲衰 ，Manly Speed Junction 嗰度已經塞到撲街。 之後你 Military Road 塞到撲街咯。 係啊，兩邊都塞，你淨係塞一條啫嘛。 唔係，其實 Mossman 都係塞 Speed Junction 嘅，因為同一條路嚟噶嘛，你冇第二啲路噶嘛。 哦。 係啊，跟住嗱， 但係同埋 Manly 嗰個位好難 turn 嘅，你好易 turn 錯噶。 咩我知道啊！一出錯就鏟咗嗰條快路上咗去嗰度叫乜鬼嘢 ？Warren Gum 嗰度。 你又唔可以兜翻轉頭，要上咗公路過咗橋先可以兜翻轉頭。 係啊，上咗過第二條橋咯，係咯。 係啊，我試過公揸車試過，跟住真係講曬粗口咁滯。 係啊，仲要係冇得轉右噶嘛，冇得。 同埋佢冇嘥俾你噶喎，即係佢唔會話俾你聽點樣轉翻出嚟噶喎。 冇㗎，係啊，所以我好憎 Manny。 系啊， 咁啊，仲有咩咧？仲有呢个叫做爆沟罅啦，即系其实 Speed Junction 过咗嗰度啦 ，DY North Curl Curl Warrywood Mona Vale Terry Hill Stuffy Forest， 跟住之后咧就呢个 Manly View Allenby Heights， 跟住 Forestville 咯。但系佢讲嗰啲其实好多度假屋嚟嘅。 唔系啊，唔系，屌，其实我屋企附近嚟嘅，屌，全部我屋企附近。 唔系都好多系度假，啲人买嚟度假噶，嗰啲 North Beach 嗰啲，即未必一定系强港人炒起，系可能系 local。反而你话边啲系强港人炒起，我觉得东区仲多。 啊，东区嗰度反而冇乜空置，好奇怪。 系嘛？唔系啊，佢你知唔知道有啲强港人自己买咗咧，佢会请人住档睇屋，帮佢打扫咁样噶。 咩啊？系啊，我知道啊，住咪即系花，好似百变星君阿吴孟达咁样。 所以你 大 笑 大 笑 翻嚟啦！ 你睇東區嗰啲風扇邊準㗎？根本好多都唔喺度住嘅，揾條友住喺度打理下啫嘛。咁梗係會有飲水電㗎啦。 揾下呢個叫咩？吳孟達請吳孟達翻嚟做花王 㗎。係啦，好多根本嗰啲東區買都唔係本地嘅。而家炒到咁貴，尤其是嗰啲 double bay 嗰啲咧，好多唔係本地人。 你 Velcos 啊、Rush Cutters 嗰啲全部都唔係本地人㗎啦。 係啊。 唔係嗰。前我上個禮拜至去個 friend 屋企打牌咧，佢咪就係嗰啲東區嗰啲咁啊！屌一開門全撚部富二代嚇到仆街。 就係咯，好多好多好多係啲人住入去係看屋噶咋。 咩啊？ 所以佢計空置，我覺得東區係唔準噶。 死全家。跟住我咧，即係咧另外一篇報道咧就係講話 Epping Mossman 同埋 West Ryde 咧。是 name top three suburbs eyed by Chinese buyers， 好鬼街喎！呢單新聞又係 Epping、West Ryde 同埋 Mossman 咯。 Epping 都空置多嘛？我真係唔知喎。 唔係空置啊，即係講咧強國人咧最中意買 Epping、West Ryde 社區房嘛， 同埋 Mossman 咯，係啊。 就唔好講強國啦，我哋唔係話你都識有朋友上住排隊啦，係嘛？ 唔係我朋友嚟嘅，係某人嘅朋友。 你朋友嘅朋友系咪先？ 唔系你的朋友就是你，可能嗰个我嚟嘅。喂，咁其实 West Ryde 有咩好啊？即系 West Ryde Epping Station 啊嘛，同埋有学校啊，有学校啊 West Ryde。 Epping 我明好啊 ，Mossman 我明好啊，即系 West Ryde 有咩学校啊 ？West Ryde 我听讲都出名噶，因为成绩都好噶间学校。 但系其实好柒噶 West Ryde。 诶，咁。你通常而家呢啲成績好嘅地方，你都知咩人住多噶啦。 但係你唔覺得條 Victoria 好撚柒嘅咩？ 我未去過 Red Swan 啊，所以我唔知喎。 你去到啦，唔係即係我咁我覺得啦。你 West Ryde 近水嗰啲係 O K 嘅，但係中間 West Ryde 其實係近邊度噶 ？West Ryde 你知喺邊度 ？Hunters Hill 啊 ？Hunters 我未去過啊。 屌點講咧 ？West Ryde 其實係 Eastwood 以南落翻近水嗰啲嘢啫嘛。你知唔知 Meadow 病喺邊啊？ 我 Meadow 病我知。 Meadow 病向翻西行， 咁咪 West Ride 啊 喂，再 ，Riding 過啲 嘢 啫、 啊、 ，Meadowbank 再過啲，OK。 即係其實 Ride 你知 Meadowbank 係近水噶嘛？ 我好少去西邊，你都知道我係南人嚟噶啦，南方人。 你 Meadowbank Meadowbank 以北嗰啲嘢咯，係咯。但係好殘嘅，嗰度殘殘撚到嘔嘅，其實。 嗰啲好殘嘅喎，睇落去個樣。 同埋條河臭嘅，屌嗰度。因為你知 Silver Water 有嗰啲咩排污嗰啲嘢噶嘛，好鬼臭嘅。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咪 都 care 噶啦，嗰啲人佢哋啲住慣嗰啲大陸都差唔多啦。 咩？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咧，雪梨好撚似温哥華嘅原因咧，其實咧，我喺温哥，我成日覺得温哥華好鳩柒，但我都唔知點解啲嘢咁鬼貴嘅，係啊，好撚柒温哥華。仲有嗱，而家終於咧有篇報道咧，就係講咧呢個叫銀行有壓力測試，跟住有條戇鳩鬼婆咧寫咗篇嘢咧就屌鳩佢，係咪好戇鳩？你覺得？喂？ 喂，而家聽到啦，頭先聽唔到你講咩？ 你睇到有篇嘢係咩 ？The secret mortgage rate banks don't like to discuss 啊嘛，即係講話佢 list 係呢個叫 5% mortgage， 跟住之後咧佢 actual 走去批核你嗰陣咧，就用 即係香港嗰個 pressure test 咯，呢個名 其實應該嘅，我覺得 係啊，即係但係我覺得冇意思嘅。其實你政府你唔監管啲 source 分咧，就算俾你20厘啊，啲 mortgage rate 都唔關事嘅，啲人都唔使借根本就係。 我佢咁樣 skip 咗成個 process。 係啊。系咯，你我就话你啲 mortgage 俾佢20%都同佢冇关嘅，系咪先？ 冇啊，完全冇。 佢都唔 care 啊，佢总之你卖俾佢，佢有嚿钱可以碌得入嚟就得。 所以咪要死全家。 所以我觉得个政府系疏疏地，我觉得，即系佢就搞啲银行，等啲人觉得佢好似做咗啲嘢咁，其实根本就系乜都冇做过。 喂，其实咧仲有另外一样嘢，乜捻都冇做过咧。我哋之前讲咧 ，Auburn 副市长咧嗰条咩中东閪啊！ 哇！抵死啊嗰条， 嗰条卵样而家闹离婚喎。 哇！精彩啦，简直巴马啦。 点解闹离婚呢？就因为咧，即系原本咧呢条扑街出事嗰阵咧，佢系将嗰啲嘢就全部转捻晒俾佢老婆名噶嘛。咁而家咧又线报就话佢同佢老婆已经分咗居啦，兼佢老婆已经辞任咗好多佢原本佢啲公司嗰啲嘢，而家啲嘢咧就落咗喺个 sister 身上咁样咯。系啊，好鬼卡呢单。 如果佢老婆走佬咁点啊？离咗婚咁走同第二个佬咁点啊？ 咩啊？冇啊？咩啊？咪分一半咯，系啊？佢玩完噶啦。 哇！佢唔系 bankrupt 咩？而家 咩？佢而家俾人告紧 bankrupt 咯，但系咧，因为咧，即系咧，其实呢嗰啲，但系其实咧，而家纳税人咧系要俾一单咧，即系官司咧就系呢条咁嘅捻样赢咗咯。咁就话因为 the court found he was not required to disclose his financial interest。In a commercial property, when voting on changes, adding on an estimated $1 million to its value, 咁你话系咪即系官官相卫？啲咁嘅政府咪要死全家？ 死全家啦！即系佢犯罪咗，我哋埋单啊！ 系啊，因为告唔入。 搞错啊！黐线嘅真系。 系啊，咁啊，嗱，另外一单啦，即系咧，头先我哋讲咗澳洲有 Sydney 有边啲 suburb 系最捻多空置率啦。不如我哋估下啦，其實咧喺澳洲咧，嗱，即係呢個輕少少嘅話題 ，before 我哋入啲重口味話題啦，係咯，咁就講，喂，你知唔知咧喺澳洲咧而家咧最多嘅移民係來自即係喺2005年到2015年咧，你知唔知最多嘅移民喺邊度？ 最多唔係英國咩？ 唔係啊，即係呢個係 growing 嘅，唔係講最多係個 origin 喺邊度？你知唔知喺邊度啊？ 最多 growing 咪亞差咯，係咪啊？ 尼泊爾第一， 係咯， 係啊，跟住先巴基斯坦、巴西， 亞差都多㗎。 印度、孟加拉、阿富汗、緬 甸，且北大強國咪唔少啊，不嬲都多嘛。咁你 grow 梗唔覺㗎啦，不嬲都已經多啦。 即係喂，如果強國有咁嘅 grow 就撲街咯。 哇！旺旺啦，咪其實根本就有啦。你已經開咗 working holiday 啊，又開咗嗰啲4-5-7。不過佢唔算係嗰啲。未入 PR 啫，你過幾年你又睇到啦，係咪 temporary resident 嚟噶嘛，係咯。 係啊， 之後 你過幾年佢哋會變咩噶嘛 ？Citizen 啊嗰啲你就知啦。 屌快撚啲 White Australia 啦，仆街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 啊！ 係喎，係喎，我睇 Julia Bishop 話唔支持 Donald Trump 啊。 唔係叫佢死啊，八婆！ 呢個八婆係攞兩頭蛇喎、 啊。仆街，即係之前 Abbott 嗰陣係幫佢含撚咁款，而家 Turnbull 啊幫佢攋袋底，屌佢老母！ 好咩？即系屌，唔系，即系说，唔系，仲有啊！即系呢个叫做，屌咪澳洲政治咪俾几条八婆玩死咯！屌嗰条咁嘅老钳婆，之前你知佢即系 side taxpayer 走去即系搭飞机嗰条咁嘅嗰个House of 即系呢种啲众议院嗰条 speaker 啦，跟住之后即系你知阿边个啊？屌 Dick Smith 谂住走去怼冧佢嗰个啊？你知边个啊？ 对啦，边个啊 Dick Smith 而家都未出嚟选啊嘛，因为 Liberal 就嚟输啦嘛。咁你 ？Dexter 而家选咩？ 系啊，佢谂住选 系 啊， 咩？佢选咩？选总统啊？ 佢 选 谂 PM？ 住佢谂住 contest 呢个叫边捻个？点我睇下先。 咁佢 join 边个 party 啊？Dexter 啊？ 唔系 Independent 嗰、那个，佢自己个右啊 Brown Bishop 啊，你知边个啦？即系个 Speaker 啊。阿 边 Dick Smith 个 谂住 啫？ contest 佢啊嘛。即系你知我个阿婆之前俾人踢爆狂，用私人飞机去即系呢个飞嚟飞去咁样噶嘛？即系之前个叫做咩whatever 啦，系咯？你唔知我讲边个？ 我唔知你讲边个啊？ 系咁算啦，唔讲系啦。 嗰咩 嗱 党？即系我都有兴趣知道。的士 ，Liberal 你咩？Dixon 咪自己佢自己有个党嘅，系咯？ 就系话边个党咯？佢个名个党叫咩名？ 等等。我唔夠記得做咗啲 independent 啊 哇！我都想投 Dick Smith 喎。 ，Dix 咩啊？Dix 唔系 Dix Smith 正啊，要本土啊， 系 咯，本土论啊嘛。 唔系嗰个叫 The Dix Smith Party， 哦，OK。 即系佢未真系话选，但系睇嚟佢会出嚟啦，系啦， 系咯。 好啊，Dix Smith 正嘅料 我正啊，Dick Smith 啊。 ，anyway。嗱 Turnbull 啦，其實咧，即系咧，我其實即係事情轉變得好快，即係其實我你知道今個禮拜開頭嗰陣咧，佢就話要 end federal support for public school 嘛，其實你知道 scrap 咗呢一單嘢咯， 哦，OK。 佢過唔到啊嘛，係咯， 系啊，系啊，系 咁 啊。 事完就係咧，即係我哋澳洲嘅總理咧，Malcolm Turnbull 咧，就原本話要 end federal support for public school 嚟令嗰啲學校就即係叫自己 run 得多啲 efficient。即系总之系叫佢自生自灭啦！屌你老味，你班撚樣全部啲仔都讀 private school，梗系唔夠使你 public school 咁樣噶啦，系咪先？ 系啊，话要取消个 Gonski 嘛。 系啊，Gonski 系咩啊，猫姐？ Gonski 系education reform 啊，即系类似嗰啲因材施教咁嘅嘢咯。 Gonski 咧， 系 即系一 啊， 来就因材施教啦，小班教 系 学 啊， 啦，同埋搭尖 系啊，系啊， 补 类 底 似啲 咯。 咁嘅嘢。 即系如果真系要 系 佢用好简单言语出嚟，系咯。 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即系意思，每一间学校都应该有佢哋嘅 curriculum 啊，即系 something like that 咯，同埋按翻学生嘅 level 嚟分班咁样嗰啲咯。 但系佢话要冇咯，佢话全部要划一咯，咁你要死 划一 啦 啊 老味。 嘛，佢 public school 应该要划一啊嘛，同埋按唔知按咩嚟分钱咁样噶啦，something like that。 On performance，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啲人话学校唔系公司啊嘛， 死全家算啦，屌！ 黐线嘅。跟住佢话咩？要 cut funding，系啦，学校自己搞掂。跟住系啦，仲有一个就系医院啲长期病人要自己等死啊嘛，我睇 嗱， 话。 醫院嗰個咧，就我覺得係真係不人道咯。 嗰個真係變態啊！我覺得真係黐線嘅咧。 咁就係講咩咧？佢就話呢個叫做政府咧，就諗住叫呢個係咪叫一刀切啊？係咪啊？ 係 啦，一刀切，係 一 啦。 刀切咁樣啦，就俾2年時間你，俾啲長期病患者就自己 design 自己嘅叫係咪治病療程啊？係咪應該係咪應該咁講？ 佢唔係啊！佢話如果醫院 assess 你咧，你自己有能力照顧自己 系啊，就 咧， 系咁 佢 咯。 就會俾啲機器你咧。即係譬如你如果有長期病患，你要輸血咁啦，佢哋教你佢話會透過咩 email 定唔知咩透過嗰啲IT 嚟教， 用 e-health 叫你自杀，系啦。 叫你智障，跟住。 咁即系讲， 系啦， 系 即 啦。 系譬如你肾病嗰啲咧，叫你自己翻屋企自己洗肾。喂，大佬，嗰啲长期病患啊，讲真啊，喐得啊，都唔会住医院啦，系嘛？嗰啲行动都唔方便嘅，你叫人哋翻屋企自己揦住部嘢，都唔知点用啦，系咪先？ 咩啊？你但系咧，即系俾人串鸠到咧，就系话 it is still cheaper for a patient to go to hospital to see a physiotherapist 咯。即系你搞咁捻多嘢，使咁捻多钱，啲人叫人自杀，但系 at the end 你维持现状系平啲嘅咯。你系咪戆捻鸠？ 你谂下，嗰啲 patient 好多已经冇钱嘅啦，你仲要叫佢整啲机翻屋企咧，佢点交电费啊？想问下， 你知道电费几贵噶啦，系咪先？同埋佢基本上而家好弱啊，佢真系需要人照顾嘅，佢自己搞唔掂自己嘅。 咪系咯，搞到点都唔住医院啦。好似我隔篱屋哥，就算佢生 cancer 要做化疗啊，医生问佢想留喺医院定系翻屋企，佢都话要翻屋企啦，系咪先？人哋想有得翻屋企嘅，点会想留医院？ 其实好戇鳩，佢就话呢个 scheme 咧就系 aim to keep sufferers out of hospital and leading happier, healthier lives。你翻到屋企，你知啲鬼佬啲仔女系唔鸠理你噶嘛？有鸠你老豆老母自生自灭噶嘛？你真系叫佢翻屋企等死嘅啫。 系啊。即系话咯，不如我觉得唔好送啲嘢俾佢，送把刀俾佢出队。 定系送个白绫俾佢，叫佢上吊，刺毒酒，刺毒酒， 刺啲毒药俾佢算啦，系嘛？ 咁咧，即系呢个就系佢话，即系总之咧，即系而家咧，澳洲咧有35% 嘅长期病患者啊，其实真系好捻多人啊，猫姐系咪啊？7 million 嘅 people 就系有啲咁嘅 condition 嘅。喂？ 但我覺得佢真係呢個 strategy 真係黐膠化 嘅。咁咧，即係咧，我不如咧，我同我即係譬如香港嘅同香港嘅聽眾咧，唔知咧，咁就即係呢個一刀切，包括 funding 呢個叫做自愿嗱，即係可能亦都唔係咁好啦，即係我啲中文都唔係咁好嘅，即係自愿叫一啲病人咧，就同一啲叫做專科醫生或者一啲健康機，即係叫復康機構啦 ，to provide a home base for the healthcare， 即係叫人自己俾錢啦，係咪啊，貓姐？ 系啦，叫人自己搞掂咯。 第二 ，patients being encouraged to learn how to manage their health aided by technology， 点捻样啊？好多人电屋企冇电脑嘅，呢度唔系香港啊！屌你，唔系香港，个个都有部 iPhone 喺度笃笃。 喂，就算系人哋都冇钱交电费啦。 唔系啊，佢一来就系屋冇钱买电脑，二来就系 喂，佢真系好似啲玛丽皇后，你冇嘢食食蛋糕咁样，日真系叫啲。 第三就系patients being supported by telephone。email or video conferencing， 哇，好撚 high tech 啊！ 我哋 internet 都冇咁點搞啊！而家嗰啲 effective access to after hours care， after hours 死咗咯，係咪先？嗱，patients 都死 Q 咗。 Patients nominate a preferred clinician who is aware of their problems, priorities, and wishe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ordination。屌你老味，你知唔知而家啲 GP waitlist 幾長啊？想人剔申請，你黐撚都線啊！真係。Flexible service delivery and shared information and care planning， 咁你全部嘢都要话 ideas boom high tech 咁样，好多人根本冇钱嘅，同埋好多嗰啲真系老嘢嚟噶，你教佢用啲咁嘅嘢，你不如叫佢即系可能死咗佢比较死谢天下， 可能死咗佢，你叫佢用咧， 死咗冇咁嬲，死咗冇咁嬲。 佢已经因为可能咧要逼佢用咧用脑咧用脑而死。 即系呢个嗱，仲有呢个 已经死咗啦。 咩系咪血压爆升啊？谂唔到点样用嘅。咩 ？How do I work this fucking thing？ 爆血管死咗啦，已经。你都唔未开未部机都未着，已经死咗。 仲有咧呢个咩 commitment to high quality and safe care， 同埋 data collection sharing。即系其实咧，基本上咧就叫你喺部电脑面前做独卵等死 ，instead of 去医院，系咪啊？ 系啦， 仲要使钱噶，你话咪黐捻线咧？成个 叫你喺屋企等死， 做独捻等 死。你冇钱唔好医啊！你喺屋企等死。 咩冇钱做咩？屌咩冇钱做独捻算啦，系咪？ 死咗执尸算啦，到时系咪？ 好啊！喂，其实咧，即系我原本咧，我准备呢单新闻嗰阵，我唔系好嬲。我同你高呼完之后，我而家好够嬲。 我睇都已经喷火啦！你睇唔到。 嗱咁咧，即係除咗呢個叫噴火嘅healthcare， 唔係啊，真係唔 make sense 啊嘛！即係人哋根本就照顧唔到自己，佢仲叫人哋做呢樣做嗰，有病咯！我覺得，喂，我真係想睇下，如果有一日阿 Turnbull 病咗，睇下佢可唔可以自己屋企？ 咩？嗱，你知唔知咧 ？Turnbull 咧病咗咧，攞住喺街度 ，Oh help me！ 我一定會將佢咧，或即係你知浸豬籠咧，就係將佢揼喺個咩？抌喺個木籠度，即係抌落海度浸死佢咁啊！點我捉佢個鐵籠度，整幾部 GoPro 喺咩嘅咧？捉佢喂鯊魚。 咁又唔好，咁咪送啲中國解藥俾佢咯。 過期春藥，等佢長期勃起。 未，佢咁中意中國啊嘛？嗱，送嗱呢、這個 Panadol 啲 Chinese made 嘅假藥嗰啲。 唔係我真係好想抌佢喂鯊魚，我對佢嘅仇恨係。 唔系呢个其一啦，仲有一个有变态喎，你有冇睇咧？话啲长期病患者咧，唔可以拣医生，佢会 assign 一 指 扎俾你。 定佢指定医生啊嘛，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嗱，其实好老实讲，即系好多长期病患啲人都唔会睇一个医生攞一个 opinion 噶啦，你都会揾几个医生噶啦，系咪先？ 唔系，同埋譬如你真系唔中意嗰个医生，咁可以点咧？系咪先？ 系啊，你唔好睇咗等死咯。 屌佢老母！屌佢老母！喂，其实啦，喂，你知唔知咧？即系嗱，我喺加拿大住嗰阵啦，嗰啲有钱鬼佬啊，落美国医病啦，咁呢度啲有钱鬼佬去边度医病？ 美国系嘛？ 我唔知澳洲啊。 澳洲唔系好多人美国医嘅咩？你睇嗰啲电视嗰啲话咩咩，有啲咩奇难杂症都话嗰啲人要成日嗰啲咩 Sunday report 就话叫人哋捐钱俾佢美国医噶啦。 不如我捐钱，我捐钱俾你自杀都冇，捐俾你买 唔系， 棺 我 材。 真系我觉得要捐钱，系咪要睇下验下阿 Turnbull 个政府个脑有冇问题？即系我觉得佢同游689系游水好长。 其实相比之下，系咪Tony Abbott make sense 好多？ 系咯，唔系，我觉得佢真系同689叫人游水冇乜分别喎，即系叫人喺屋企等死啊。 咁阿 Turnbull 咧卑鄙嘅嘢咧就唔止咁少嘅，你知啦，佢咧仲推出过啦，即系呢个嘢都系俾人 turn down 咗啦。咁就佢原本咧就即系将即系就话而家政府冇钱啦，咁就将呢个叫做征收入息税嘅叫做嘅决策权咧就推翻落啲省政府身上。咁啊系咪？ 唔系，佢呢个其实佢点解要咁做咧？因为咧而家佢个政府话起码到2020年咧都搞唔掂个 budget 个 deficit 嘛。 系啊。 咁佢而家就想将我条数过俾 stay 嘅，你明唔 明 啊？咪 就系咯，就系咁样咯。 系啊， 但 系啊，系啊。 你又做死啲细 state 嘅，因为其实而家系叫做 income redistribution 咁样噶嘛。你收啲 tax 翻嚟系俾有钱啲嘅省去津贴啲穷閪省噶嘛。但系你一将啲嘢全部拎 喂， 翻， 但系其实澳洲你知唔知多数选民都系啲穷鬼嚟噶嘛？ 咩啊？系啊。例如呢个 Queensland 呢个柒地方。 系咯，收我 share 嚟嗰啲好多穷鬼嘅话， 屌你，所以咧，即系其实咧，呢咁卵柒嘅地方咧，我都唔知点解我哋有啲 friend 会移民嗰度，会黐线。 唔系，咁嗰度都有可能有 opportunity，因为多人唔系好多人愿意来做噶嘛，做嘢噶嘛。 咩啊？屌，但系仲要喺嗰啲地方有细路，咁你生出嚟变生番喺嗰啲地方打，即系乡下仔你边度嚟噶？屌，收我 share 嚟，屌你老母啦，打鸠你！ 真系有啲，我觉得系有啲人咧，就算你鬼佬同鬼佬都有啲歧视咧。即系如果你系譬如你话你系收我 share 嚟啊，你系 NT 嚟咧，有啲人会有啲咁嘅歧视，我觉得系有嘅。 有噶，屌，听过啦， 系啊系啊， 即系譬 因为佢听到你讲英文嘅 accent 咧，收我 share 咧，硬系啲乡下佬 accent 噶嘛，有啲。 唔系，其实 Queensland 都好严重，Queensland 好多乡音嘅。 收我 share 好多噶，我见过好多。 嗰度真系乜嘢都冇噶嘛，嗰度系乡下地 系啊 方， 系 乜嘢都冇。但系咧，即系呢个，即系其实咧，系啦，即系佢谂住将呢个波推俾呢个省政府咧，咁卒之都唔成事啦。咁嗱，即系我呢度可以做个大胆预测啦。你做咁捻多柒嘢出嚟，我谂下一届 唔系，佢仲有 选。 讲明喎，如果佢啲人投佢咧，佢一定会恢复翻 GST 嘅 consider 翻嘅。 系啊，所以咪话即系佢，我谂佢今铺都冇乜运行，系咯。 我但系而家佢支持率系高过标喎。 咩啊？佢个支持率高过 Bill？ 系啊，你冇睇电视咩？佢55% 啊，Bill 得廿几啫。 咩啊？唉，唔知，唔理啦。 好 多澳猪都唔理喎，发觉，因为一听，尤其是嗰啲，你都知嗰啲耶鲁人士，一听到话佢有个 Scott Morrison 系耶鲁嘅，跟住 Mike Bird 耶鲁嘅咧，佢哋就好兴奋噶咯，啲。 我冇翻 church，所以唔知。 喂啊，即系呢度嗰啲人啊，佢哋唔会睇佢做啲咩噶，佢哋好少睇 news 噶，其实。 系啊，唔睇噶，净系喺度睇咪 TV 白痴 TV show 嘅啫嘛。 系啊，可能你睇嗰啲咩 First Marriage by First Sight 多人睇过你嗰啲报纸，我觉得。 唔系睇嗰啲咩 Bachelorette 嗰啲，咩 Beach Body 嗰啲咁咯。 好 鬼 后 咪柒。唉，唔理啊！喂，你知喂，同埋咧，你知唔知咧？我唔知你有冇睇呢单 K 新闻咯，即系讲呢个叫做ABC 咧，走去咧抄呢啲咁嘅 liberal 嗰啲咁嘅投共证据，又唔捻揾，走去搞马来西亚，你有冇睇？ 我系咪边个捐钱嗰单嘢 ？Four Corners 啊，纳吉嗰单嘢。 边单啊？ 马来西亚个总理啊，纳吉啊。 我嗰单仲系我冇乜点留意。 唔係呢單嘢其實 key 喎，即係咧 ABC 咧走去呢個叫馬來西亞啦，咁就 investigate 納吉嗰啲政治捐獻喺邊度嚟啦，咁就即係踢爆咗沙地阿拉伯係有捐錢俾呢個納吉落佢個基金度，咁個基金咧就係一啲即係佢係基本上係捐錢俾落納吉個私人帳户咁樣咯，因為咧納吉咧俾人踢爆咧，佢就揾嗰啲基金嘅錢咧，用唔同嘅 bank activity transfer 咁樣咧。又喺呢個叫做夏威夷 Chanel 買嘢啦，又去米蘭買珠寶啦，又買車買成咁樣。屌你老味，澳洲咁撚多問題，你唔走去搞，你走去搞馬來西亞，你話冇鳩料？ 佢戇鳩，喂！正話，但係最近有個新聞喎，啲人踢爆咗咧，呢部唔知有21個金主係點樣嚟拍？我睇嗰個， 我有睇啊，Kyle。 係啊，係啊，正我個，即 係包括有好多係 Chinese 點樣嚟拍添喎。 嗱，OK，嗱，second last 料啦，因为都讲咗一粒钟啦。 喂，係喎， 点啊？ 大曼谷嗰個有冇講？大曼谷 咩大 嗰個 曼谷 agent 俾人拉坐 冇 16個啊！ 冇讲啊？你讲 我最近你冇睇一個新聞，有個越南佬 agent 啊嘛。 做乜捻嘢？ 夹埋个 tenant 喺间屋度种大麻啊嘛， 跟住啊？ 喺 New South Wales 嘅西边嘅，跟住咧后尾俾个 landlord 发现咗啊嘛， 跟 唔 住 知 啊？ 系警察定系个 landlord 捉到啦，跟住就而家个 agent 俾人告咯，后尾原来发现个 agent 收咗嗰个 tenant 钱暗口费唔出声啊嘛， 即系一齐抢， 系啊， 一齐抢 跟 烟， 住就而家个 agent 俾人哋罚钱兼坐监，系啊。 关我鸠事，唔理，关我鸠 喂， 事， 系啊，话啲 agent 咪抵死咯呢啲，呢度啲 agent 咧系咁噶嘛，租嗰间屋话知你啦咁样噶嘛。 咩系 其 啊？ 实正常嚟讲，其实佢哋应该要 inspection，每半年要去 inspect 间屋一次噶嘛。 但系呢度好多人系 WFC 系啊，唔理噶嘛。其实好多人可能唔知，其实个业主可以告 agent 嘅，如果你 疏 发 忽 现 咯， 个 agent 失职， 因为 系啊，疏。 你 mismanagement 咁样啫嘛。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个租客打烂啲嘢嘅，咁你有啲嘢根本你个 agent 冇理由唔知噶嘛，系咪先？譬如你发现咗烂咗好耐嘅，咁你 agent 点 唔 解 系，因 咁 为你个租客就系有责任 report 翻俾个 agent，而个 agent 有责任去 maintain 呢间屋噶嘛，因为我俾得 management fee 你，你就要做嘢噶啦嘛。 系啊，系啊，但系好多人唔知噶嘛，好多人 好多 即系由得佢咁样以 好多 为即系我要自己整翻咁啊嘛。 咩？澳洲好多人好鸠蠢噶啦。唔係，其實你好多嘢你係可以 report 翻俾個 agent 聽，個 agent 就要 send 條 treatment 嚟整噶嘛。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搞大佢嘅，好老实讲，你搞大佢嘅，即系你可以叫个 agent 赔钱噶。如果即系譬如你啲嘢整烂咗，好耐之前租咗俾人几年啦，中间都整烂咗，你冇同佢出声咧，跟住其实系个 agent 嘅问题嚟噶嘛。 因为即系总之香港嘅听众未必知，其实澳洲个 agent 嘅 responsibility 好大嘅，即系 系啊系啊。 唔可以 WFC 嘅。 系啊系啊，不过呢度啲 landlord 唔知啫，啲 agent 又唔会话俾你 唔 听 系 啦， 咁 啲咪 讲啦，澳洲咧，如果唔系咁多蠢閪咧，咁如果唔系，我都好难喺度上位嘅，好多蠢閪，真系。Anyway，嗱，second last 料啦，有一单嘢就系咧，你知上个礼拜六咧喺 Gosford 咧，有条友入屋谂住即系叫行劫啦，跟住之后咧俾个屋主同埋佢个 friend 揼鸠死咗咯，有冇睇嗰单嘢？ 哦，嗰单我有睇啊， 即系而家 系啊。 就系讲咧，呢个叫自卫杀人，跟住之后就就要坐16、8六咁样咯。咁件事就系咩咧？即系其实咧系呢个叫做即系其实点解我想讲呢单新闻？原本我都谂住 WFC 呢单新闻。呢单新闻咧就话，即系你知而家上网咧有2个 petition 系话要放翻呢个屋主出嚟啊嘛，就话佢自卫杀人，即系你起码放咗佢出嚟自首咁样啊嘛，而唔系一路还押住咁样啊嘛，系咯，咁就。即系咁呢个叫做个屋主咧，其实咧就喺上个礼拜六凌晨3点几啦，咁就发现有条贼碌咁啊入咗佢间屋度啦，咁佢同佢个 friend 咧就制服佢，兼系我唔知系揼鸠咗佢一镬定咩啦，总之嗰条咁嘅卵屌贼咧就因为 brain damage 而要俾人掹喉而瓜老衬咁样啦，咁就呢度引申咗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其实澳洲嘅法律就系咧。如果你係有 reasonable 嚟自衛嘅話，你就不構成殺人罪嘅。咁其實即係呢個叫做呢入屋行劫嗰條友咧，其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啦。即係佢之前係曾經，你知唔知佢又捲入過打劫同埋強姦案嘅？你知唔知有呢單嘢？ 我唔知喎，但系我知道喺美國，如果你智慧殺人係都唔係犯法噶嘛，唔係嘅咩？ 唔係犯人嘅，但係其實呢度都唔係犯，呢度唔係犯法嘅，因為譬如即係你 prove 到你當時，即係你知石州個 capital 就係咩？我當時很危險，生命受威脅啊嘛。你 prove 到呢一樣嘢就冇罪，咁就即係其實啦，即係嗱呢班友咧，咁就話即係呢個叫做呢條咁嘅陳碌咧，嗰個 niece 咧喺個市內就俾人派傳單話，我哋要簽呢個 petition 去 free 翻嗰個爸爸出嚟啦。即係其實嗰間入緊嗰間屋嗰陣係即係有嗰個屋主啦，屋主個 friend 同埋老婆同埋個女喺度咁樣噶嘛，即係其實一個 family home 嚟嘅，係啦。咁就講緊話即係呢個啲咁嘅傳單咧喺個市內流傳咧，咁就 hurt 嗰個犯人家嘅。即係家人嘅 feelings，咁屌你老味，你有冇理過人哋個屋主嘅感受啊？屌你，即係人哋入屋，你條咁嘅，即係仲要係呢個疑犯好撚醜樣，即係肥屍大隻嗰啲乜垃圾鬼佬嗰啲咁嘅樣咧，我都驚啦，係咪先？係人都驚。屌，真係屌你老味，你即係呢個叫好撚戇鳩啊！所以話呢單嘢又 hurt 佢 feelings 受性。屌你老味，你第二日啊，你啲乜報紙啊，喺度。掘嗰、那個即係喺度起嗰、那個叫做屋主底嗰陣啦，你都起到人哋老豆老母做咩啦？佢老豆原來係嗰啲即係啲水務公司嘅 senior 阿頭咁樣啦，阿媽都係啲即係總之係有錢仔嚟噶啦， 我有錢仔，咁應該就容易打甩嘅。 係咯。 即係 但係 法律都不外乎呢啲講錢嘅啫。 但係好啦，戇鳩咯，即係屌，即係你條咁嘅垃圾，即係同條有錢仔困，你今次即係我唔係好明點解， 即 即係 係叫咩？江亞鬥花瓶 唔係啊！即係我 嗰啲。 唔明點解差佬唔放翻條友出嚟咯？即係屌你而家真係輿論壓力嘅喎， 唔係，可能而家風聲緊啫，遲啲放出嚟噶啦，係嘛？ 係。Anyway 咯，特別入市啊！即係總之，即係其實嗰條撚樣係打死都唔值得可憐啲咁嘅陳碌咩下仔，都 唉， 應該 咁好難講嘅，呢度好多嗰啲左膠噶 做乜你交冇用就要死，我係強硬法西斯噶啦。OK。 你 Donald Trump 噶嘛？你 咩？ 就 我係 Donald Trump 啊！我成日話自己 Asian Donald Trump 啦。嗱，最 喂， 咩？ 咁你對於 Donald Trump 話嗰個abortion should be punished 嗰單嘢點睇啊？ 咩啊？WFC，我真係 WFC。咩啊？堅 WFC，即係我身為一條椰撚，我又唔可以講啲違反我信仰嘅嘢。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是，话出嚟玩濑嘢系正常嘅，所以咧，但系咧，因为咧，我如果我唔支持 Donald Trump 嘅话咧，其他人咧就有位入，所以我系呢个叫 agree to disagree，系咪好捻语言艺术啊？ 你好689 feel 啊你个， 咩 agree to disagree，即系有阵时好多嘢咧，我未必支持嘅，但系因为我要推倒另外一方势力，所以我要支持佢。 即系好似 Labour 咁，其实我都唔系好赞成佢嗰啲咁嘅政策， 但系而家因为要 agree to disagree 啦， 系嘛？ 唔 而 系 家硬 其实唔 食。 系其实香我咁样嘅性格咧，激嬲咗香港好多人，即系啲友仔就话：，咦，你唔系本土民主反共？我话唔系噶，其实好多时我要怼冧一班友，所以我支持某一啲嘢。 其实民建联都唔系我衰啊，我发觉。 唔係啊！我琴日都話啦，屌你叫我投公民黨，我不如投鄉事派。 我鄉事正喎，喂， 你知 邊個出嚟選啊？鄉事派邊個出嚟選啊？ 你知唔知侯志強組黨嚟噶？你知咯。 我知啊，係咪嗰個咩咩誒劉敬業係嘛嗰個？ 我唔知，我陣間 send 啲一周刊 article 俾你睇，其實我未睇。我 嗰個正啊，選老頂，你快啲睇啦！ 咩 我 啊？ 睇咗 屌都未做，你點睇到嘅？莫非你 download 老化？ 係啊，我講一周刊講。 喂，係咪就係嗰個？咪你睇咗？睇咗一周 睇咗啦，series 嗰一至六啊 嘛。咩係咪high 啊？ 超正啊！六最正啊！我咪 post 咗六咯。 咩咩特等我睇先，一周刊算老定啲咁啫。咩我就系谂，我未睇，未得闲睇，周真唔得闲。 好似真系好似嗰啲花絮咁，第一碌就六集噶。 咁鬼 high 真 系。快啲睇啦！ 咩咩咩系啊！即系总之咁讲啦，即系呢个我对公我对我对呢个公民党嘅仇恨系令到我宁愿投向事派或者投民建联。呢 啲私人故事唔讲。喂，最尾个 story 啦。喂，你其實咧，喂，你有冇睇？你知呢個香港警察咧，之前咧，佢喺佢網頁度即係署改呢個叫做對六七嘅評價咧，俾人屌撚到七彩啊嘛，係咪啊？ 我睇過嗰個係啊。 咁咧，而家咧，其實澳洲咧，而家都發生緊啲咁嘅相似嘅事咯。咁就UNSW 啦，咁就向一啲學生派發一啲嘢叫 diversity pack 啦。 咁 diversity pack 係咩呢？咁又因為澳洲，即係佢哋話澳洲係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啦，所以我哋要認識唔同人對唔同嘅事有咩睇法，即係兩個字講曬，即係我哋要左交，係咪先，貓姐？ 係啦， 係啦。咁就係講咧呢個 diversity pack 講啲咩呢？咁就即係佢就無啦啦咧，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嘅，就用一個叫做土著嘅史觀咧嚟分析即係澳洲嘅歷史係點樣？咁佢就話it is offensive to suggest 呢個 James Cook。James Cook 就係 Captain Cook 啦，即係一個英國嘅探險家。咁就歷史就記載佢係最即係第一個發現。 佢唔係第一個嚟澳洲發現咗澳洲嘅島噶嘛？ 係啦，即係總之係即係呢個叫英國人嘅史觀啦。我哋用一個左膠嘅角度去分析，係啦。咁就話係就 offensive 嘅。咁就佢就話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dreamings， 咁就即係講話澳洲嘅歷史咧，其實係由呢個叫做這個叫做土著開始咁樣咯。但係其實屌澳洲立國嗰啲嘢，其實真係唔撚關你班土著事嘅，係咪先？ 喂咯，唔係澳洲唔係本身就係話 Captain Cook 揾到個島之後啦，翻嚟報告俾皇上聽。咁咧，我當時英國嘅皇上就將啲監犯掟過嚟噶嘛。 係啊，即係 好似美國咁噶嘛，跟住。那些監犯有槍就成的嘛，你都未將啲唐人殺啲唐人 咯。咩啊？其實幾好啊，劣幣驅逐良幣。 唔係，嗰啲其實嚴格嚟講都係監犯嚟㗎，嚟澳洲嗰啲祖先係咪先？ 咩啊？ 英國嘅監犯啫。 所以你班友咁撚柒咯，所以。 咪係咯，美國就係美國嘅監犯咁樣嗰啲就係。咪英國都係英國嘅監犯係啦。 咁咧，跟住之後咧，即係呢個嗱呢個即係總之係件事就係咁樣啦，即係總之係話用呢個叫做Aboriginal 同埋 Aboriginal people 咧，就係叫做係 inappropriate 嘅，咁就話應該用呢個叫澳洲少數民族啊 ，Indigenous Australian people 係啊，咁佢就話用呢個叫 discovery 咧，就係好 offensive 咁樣咯，咁因為嗰班有嘅史觀就係英國人喺即係 invade occupied and colonized their land 咁樣。 是不是他們覺得即好像something wrong 對於土人不住然後又可以拿多些福利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啊我覺得是這些仆街仆街 經常都是 找這些著數啦左膠就是大愛嘛 他就說這個叫 The Dream 讓人家要覺得可憐一點他要想一些 story 要覺得人家覺得那個藥方很可憐的嘛 即是 The Dreaming is apparently more appropriate term than dream time because the later tended to indicate a time period that has finished， 你一早 finish 咗啦。 喂，講開呢個 refugee 咧，最近咧，我有冇睇嗰單新聞咧？有個 refugee 咧，呃政府嗰啲 disability pension 去旅行喎。 咩有啊？好奇怪嘅新聞。 哇！呢個真係離譜嗰條友。 咩啊？佢唔係話去旅行，去叫雞，去泰國咁樣啊嘛，係啊。 係去泰國，去印尼啊嘛，哇！頂佢個肺啊！去了超過10個國家啊！好似話佢。 喂，屌哥，屌唔好雜亂歌病，繼續講翻嗰單新聞。咁啲土著點解覺得 Captain Cook 嘅發現新大陸係 offensive？ 因為佢就話啲咁嘅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 have lived in Australia long before it is impossible for Cook be the first person to discover Australia。其實咧好多時咧，即係其實對於香港嘅新移民嘅態度，我都係一樣嘅啫，即係。不是说哪个在这里先定哪个在这里后你可以在这里贡献个地方而 make 一个 impact 那就是计你咯你在这里戇鳩鳩我得鳩閒理你咩是不是 不是那其实你 Captain Cook 都是 part of the history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说呢 他就觉得 offensive 咯就说即是他要 将那你 history 就 history 啦哪有 offensive 的 不是 他就是逼人 喂那你同人哋嗰啲。同人哋嗰啲改咗話咩？日本人進入中國嗰啲有咩分別 唔係啊，屌香港俾番禺管啊！最近嘅呢個街新聞嚟 嘅，都冇乜分別個呢啲。 咁咧，即係總之咧，就係即係呢個，但係咧呢個 Queensland 啊 ，which is 呢個垃圾 state 咧，嗰個省長就話 she supported university teaching the truth。 其實佢係咪又想攞多啲，即係講到啲 Aboriginal 咩講？大選啦， 好慘啊嚇！跟住攞票攞 Aboriginal 啲票，因為佢成日都攞阿布噶嘛，嗰度中間咧。 要燒死佢哋算啦！屌咁啊，即係屌成班柒碌喺度，即係已經唔使你交税啦，但係你都唔撚做嘢，日日喺度懟酒啊、賭錢啊、吸毒啊咁樣，又收埋一大扎馬騮，屌你老尾！ 税啊，我哋交速嚟啊，你攞我 系咪 老尾啊？ 之前有个新闻话阿布好多唔识字啊，系咪好似话？ 文盲噶嘛，因为佢哋即系佢哋系你知佢哋唔使交税，所以佢哋咪即系 live in the bushes 咯。佢哋唔住屋噶嘛，你知有啲系你打嚟都唔住屋噶嘛，真系。 系啊，同埋佢哋唔使即系点讲，唔使出嚟同人沟通噶嘛，可以有佢哋 嘅。唔使攞身份，唔使攞身份证噶嘛，系啊。 系啊，系啊。 屌你老咩咁撚中意天人合一啊嘛！屌我就烧鸠晒你啲咁嘅嘢，等你班友冻到仆街系咪先？运你班友入雪房。 哇！你真系你好 kind 喎，真系好 Trump style 啊！你真系。 咁系啊嘛！屌你老母，即系好似我好似热狗啊！ 老服啊嘛！ 唔系即系屌税啊！我闷啊！我顶光环啊！你攞边有咁便宜嘅事噶？系咪先？税啊！我交。 咁系。 边有咁便宜噶？屌你！ 唔系，我觉得呢把 Queen 成个女人真系越嚟越唔对路，我觉得真系。 咩啊？佢要呃选票啊，选举人要做政棍。 系啊，嗰条政棍，跟住又喺 Queen 成劲起楼，其实啲人都唔妥佢咯。 咩又投共又做政棍，快捻啲死，俾人强奸。唔系 ，Alan Jones 喂，你偶像，你偶像咧讲未？讲咗好正嘅嘢，即系。 有咩正？有咩正？ 唔系，即系佢对于呢单新闻咧嘅睇法就系、是、Don't try。And restrict the thin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by so-called diversity toolkit on indigenous terminology rubbish which dictates game set and match that Cook's arrival in New South Wales must be referred as an invasion. One student might well argue in favor of invasion and another in favor of settlement. The argument should be judged on its quality, but prejudice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are an anathema to genuine scholarship and learning. 咁咪话，即系都系回应我所讲啦。你边边个理据强啲，同埋边边俾到个 impact 系大啲，咁咪用边边咯，系咪先？你唔好屈鸠我哋啦。 咪咯，系咯，同埋睇事力事实噶嘛呢样嘢。 系啊，咁啊，真系。 即系点解啲人可以为咗自己利益可以咁改？咁真系黐线，我觉得真系。 唔系，同埋即系有啲既定嘅嘢喺度。OK， 即系我明白你为历史翻案系一样 OK 嘅嘢，但系唔好抹杀英国佬为呢个国家做嘅嘢嘅 impact 咯，即系都系嗰句啦。我同啲 friend 吹水都系话，屌你老尾，香港、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若不是英国佬嚟殖民，俾你班生番管，你一早冚家铲啊！你同我都唔捻会喺度吹水啊，讲咁捻多嘢，叩头啦、啊，仆街！你肯唔肯搬去嗰啲森林同嗰啲阿寶住啊？你肯唔肯搬去嗰啲咁嘅 reserve 同啲咁嘅 Indian 住啊？同我哋 smoke peace pipe 啊？同我哋飲佢啲酒啊？又同佢對賭啊？你去嗰度住啊？仆街！你試下爭取權益，屌你老母啊！ 你如果你冇講真冇英國人都冇啲 carbon law 嗰啲啦，係咪先？ 你死咗好耐啦！屌，俾翻生翻當你食人， 翻山開槍。 屌唔系生唔系屌喂毛吉喂毛吉猫搬春回春袋都似啊真系讲嘢成班生翻唔捻系人嚟噶屌你真系嗱你咁捻多年其实你谂下其实美国开国澳洲开国加拿大开国纽西兰开国200几年点解你班陈碌可以咁废先仲系咪先我真系唔捻明咯呢、這个问题就系、是、我谂咗好耐都唔捻明即系你话中国喺呢个咁多年入边你由即系叫清朝。去到民國，去到共匪，亦都有中華民國，亦都有香港咁樣，咁都經歷咗好多嘢。咁其實我哋而家係即係我哋嘅即係生活模式啊，嗰啲嘢啊，都係基本上係即係叫做 as in 即係同一個主流社會嘅人冇分別噶嘛。點解你班柒碌要仲有享有權利嘅？係咪先？ 即係咁，你就係等於新界原居民一啲一樣啫嘛。你嗰啲 Aboriginal 咪新界原居民咯。 但新界原居民唔會咩嘅，佢淨係投共嘅啫喎，佢唔會喺度懟草又瞓覺咁樣 嘅。咩冇啊？咪有嗰啲喺村度搞嘢，佢哋自己一個圈咁樣噶嘛。 咩啊？但係佢唔會出到嚟咩啊嘛，因為俾人收皮啊嘛。 點樣收皮啊？ 唔係啊，即係佢啲新界佬，佢即係喺度嘈嘈閉，但係其實冇鳩人理佢喎。 咩啫？咁咪攞丁，佢最緊要攞丁牌啫嘛。 係啊，但係佢除咗丁牌之外，係冇鳩人理佢噶啦嘛。 即系你可能意思系咪即系嗰啲阿布咧，就系好似好喺呢度有啲地位咁样，懒系 victim 咁样系啦。 咪就系成日喺度呃呢个叫白人嘅殖民主义要赎罪咁样，屌你够啦！真系快啲死啊！ 滅族啊！屌你老母！ 咁你覺得佢哋難頂啲，定係啲 refugee 難頂啲？ 全部要死啊！全部所有公司。連埋北姑送埋入去，好 鳩煩。真係點解政府唔敢再講嗰啲 refugee 嗰啲嘢？可能俾人鬧驚係嘛？ 屌你！即係巴黎琴晚又爆啊嘛！ 係咩又爆咩？ 啊！唔知搞乜撚嘢，我都唔知道。 喂，而家已經有400個喺歐洲準備搞事啦。 你知唔知日本有？原來日本有敍利亞 refugee 嘅，會卡嘅。日本 咁卡？ 係啊 ，check in 都有20多個。不過呢個我等呢個叫事情發展咗咁上下，我先講下日本啲 refugee。但係呢個係我琴晚發現有嘅。 咁卡？咁點融入啊？日本人好排外嘅喎。 下集講好唔好？ 好，下集講。 嗱，最尾一單新聞，你知唔知啊？鄧文迪咧，阿梅。即係點解？其實呢單嘢都關澳洲事。阿梅毒前妻咧，鄧文迪咧，啲友仔話佢而家同普京 date 喎，因為 係啊，普京個女朋友好索嘅喎，沙術喎。 咩係啊？乜卡嘅成單新聞？即係呢個普京咧，同埋呢個鄧文迪咧，就講緊話 date， 因為呢個鄧文迪咧就好鬼卡嘅，佢咧就喺之前個訪問度咧就話自己擲偶條件啦，咁佢就話阿貝利亞咧就好靚仔咁樣啦，係啦。咁點解佢話貝利亞好靚仔咧？佢就話貝利亞個身材好啦，就腳又靚啦，個囉柚又靚啦，又高啦，又瘦啦，對眼又好有神咁樣啦，佢好鍾意咁樣。但係呢即係呢啲人呢就我唔知呢個係愚人節觸定咩，但係呢個睇嚟係真㗎囉。咁就話普京對眼呢就好有神好型咁樣囉。簡直係 但普京點會鍾意佢呀咁樣衰。 咩呀老嘢驅風㗎貪。 普京嗰個 girlfriend 好靚㗎喎。 我唔想 食。以前系 Epic 嚟噶嘛？ 咩啊？體操冠軍啊嘛。 係啊，好靚喎！搞錯啊！我唔信啊，所以。 咩？但係如果咧，佢真係 可能玩下就唔出奇嘅，但係你話真係 girlfriend 我就唔信咯。 係啊，但係如果咧真係咧，遲啲有上。 有一腿我都唔出奇嘅，咁呢啲。 如果有嘅話咧，咁呢個簡直係國貨嘅慈禧太后，國貨界嘅慈禧太后老佛爺，啲咁嘅大陸仔快啲跟佢學習。 佢真係好犀利喎！佢其實佢點樣可以攞到呢啲人啲電話咧？真係好犀利喎！ 咩啊？咁佢曾經係呢個叫做啲咁，佢同貝利亞都有一腿啦，據聞。咁你歐洲嘅圈子好細啊嘛，你知啲俄國富豪成日去倫敦咁樣噶嘛，係咯。 哦，咁係。 唉，超撚曬事啦，唔講，下集再傾啦。 哦、okay, 多謝收聽，拜。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